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朴树收录在他2017年所发行的专辑《猎户星座》当中的《清白之年》。我先跟各位一起来说说我个人，就单单只听朴树的歌声，不说哪一首，我觉得他声音是有温度的，听起来很温暖的一种感受。所以，在这个初冬，北京还没有完全供暖的状况之下，我坐在这里准备这档节目，总感觉有些冷，所以就对这种有温度听起来温暖的歌声的需求量就会大一点。于是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听朴树。我们再回头去说这首《清白之年》，我身边有人跟我说，从这首歌当中你可以听出朴树走出半生归来人是少年的人生态度。于我而言，这首歌感动我的是他的那份励志的，虽然已过不惑之年，但仍然有一种向前冲的这种冲动的保持初心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另外在朴树的歌声里面，我们也总能够听到他的人生态度，还有他的那些放不下的固执和坚持。当然在面对世人的这些坚持和一些意见的时候，他也有自己的妥协和和解。哪怕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你已经跟我们一样过了这种不惑之年，再回头去听这些音乐作品，你仍然会产生共鸣。我觉得这可能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在内心深处都有自己的固执和坚持，只是朴树在他的音乐作品当中把这些细节放得更大，所以才会引发那么多人的共鸣。我身边还有人说，这所谓的不惑之年，朴树比我们要成功，因为他终于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清白之年。我们每个人都走向了圆滑，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到了40岁，或许都会变得想的很多，每一件事情就是很多简单的事情或许就被我们复杂化。可是朴树不是，他到了不惑之年，不是走向复杂，而是抵达了天真。然后有人用他的3首歌说了朴树这些年的变化，他说朴树是始于生如夏花，陷于平凡之路，终于清白之年。所以说你若能够听懂朴树，也就听懂了自己内心深处的那个骄傲的自己。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他的那首《傲慢的上校》。 每天

风吹起的日子，在深夜收紧我的心。 且听风吟。这些年朴树一直住在顺义区他租住的一个别墅里头，别墅里头除了太太之外就是两条狗，还有就是帮他们做饭的阿姨。按照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因为常年不见外人，他发现自己的交流能力越来越差，越来越不会说话。他说他记得几年前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自己是一个挺爱耍贫嘴的，怎么这些年变得越来越严肃了。他自己讲，我特讨厌我这样。朴树希望自己能够像绝大多数成年人那样能跟别人正常的交流，希望跟别人说话的时候自己是放开的，但事实上他见到陌生人就会紧张。现在的朴树几乎烟瘾很大，他的烟几乎是从不离手。即使已经强烈感受到抽烟对自己嗓子的影响，但他还是需要通过这种方式来缓解当下的焦虑。令他焦虑的除了镜头陌生人的注视之外，还有他的音乐。这些年他把自己100%的热情和能量全部献给了音乐，但是越投入就会越感觉到焦虑。他自己说，就是无论什么东西都是门在山下，你要真正的入了门，你就会发现无止境，那个特别可怕。如果你渴望去学习更多，了解更多的话，你的一辈子都不够，你花费了所有的精力，你都觉得不会满足，真的是挺绝望的。我觉得所有的艺术家就是得到的快乐无与伦比，但是那个痛苦就活该。我的这段信息全都来源于朴树接受一次采访的时候他自己的表达，而这段文字的语言状况也都是他自己的原话。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在网络当中找来那期的《鲁豫有约》去看一看。我们这个时间来听《傻子才悲伤》。 咖啡真苦，蜜糖好甜，我从来不拒绝所有滋味，嘿，总有残缺，我还是觉得完美。或许短暂，或许难。 难堪，生活本该这样，喜怒无常，有大家在。就忘记了自己，随风摆动着身体，随它怎么去，再不介意。只想和你们一起分享 baby， 相互依偎着度过这儿的每天 right。想和你们彼此爱恋 baby， 别让我独自沉入悲伤之海。都是我的，也是你的，很漫长，等你来讲。等我笑得灿烂，就算留个纪念。于是我就忘记了自己，随风摆动着身体，随它怎么去，再不见。想和你们一起分享 baby， 相互依偎着度过这儿的每天 right， 只想和你们彼此爱恋 baby， 别让我独自沉入悲伤之海。只想和你们一起分享 baby，这度过这儿的每天 right， 从没有人能赢这游戏 baby， 也没有人曾输掉他的生命，生命都是我的，也是你的，故事不很漫长，等你来讲。笑得多灿烂，就算是留个纪念。 2000年朴树正当红，按照他自己原话说，有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他让自己完全沉浸在声色犬马的生活当中，使劲儿的疯，使劲儿的玩。他觉得这就是摇滚艺术家该有的范儿，我要垮掉的那种生活，我要毁掉自己的生活。直到有朋友说他已经迷失自我，他才下意识地清醒过来，而这种清醒并未维持多久。2003年，朴树发表了他人生的第二张专辑《生如夏花》。这张专辑之后，他长达10年未曾发表过新歌，而那么一段时间，他已经觉得自己失去了创作能力，又重新回到了从前暴烈的生活，任由自己沉沦。他回忆说，2005、2006年之后，他玩得更狠了，那个时候真的完全是精神空虚了。从2006年开始，朴树觉得自己已经不能够再享受这种生活了，因为他觉得自己变得越来越不快乐了。从少年时代开始，朴树就被情绪困扰，这些年他的情绪起起伏伏多次，一直到2009年，他感觉自己已经变成了另一个人了，觉得自己好像是从那个时期开始往好的地方走，却感觉从各个方面好像都看不到希望。那个时候他已经几乎把自己这些年挣来的钱全都花光了，剩下的一点钱仅够维持生活。他称自己在2015年遭受了好多东西，包括去英国录音的不顺。那年10月20号，他发表了一篇长微博《12年》，说自己从一开始就厌恶这个行业，并一

曾经毁了我的一切，只想永远的离开。我曾经堕入无边黑暗，想挣扎无法自拔。我曾经想你想他，想那野草野花，绝望着渴望着，也哭也笑的平凡着。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问从来没得到答案，我不过想你想他，想那野草野花，冥冥中这是我唯一要走的路啊。 时间不愿如此这般，明天已在一眼，风吹过的 是朴树所演唱的《平凡之路》。朴树自发表那个12年的微博之后，有人写文章骂他，说他这是在撒娇。朴树说，我现在想那个人说的是对的，我觉得每个人都不容易，每个人长大都要承受很多痛苦，我觉得我是有点娇气，但从另一个方面说，我前些年遭受的东西可能是挺浓缩的，就是可能大家20年应该遭受的，我可能集中在那几年一起背过来了。至于到底遭受了什么，他好像不太愿意分享。他说有些东西是说不出来的，我也不愿意说，如果过几年我觉得我能说清楚，而且我觉得如果能对大家有帮助的话，我愿意说出来，其实也没有那么神秘，但是我不愿意分享那一段。我们只知道工作的压力、情绪的崩溃让他的身体和心理同时都垮掉了。他曾经病了很久，长期抑郁，常年都是看什么都不顺眼。那段时间他不见任何人，试图自我救赎，他不断地说服自己，安慰自己。他大概说过这样的话：你现在想的一切都是错觉，你现在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安安全全地把今天晚上度过去，等明天早晨醒来的时候，你会是一个新的自己，你会看到新的东西。那段日子用朴树自己的话形容，就是生不如死，情绪很低落。朴树不止一次地想要放弃生命，但是他从未将自己的身体和心理状况告诉给自己的家人。他说，我不会让他们知道，而且我觉得他们不会给我任何的帮助，任何来自于外界的帮助其实一点都帮不上忙，没有任何人能帮助我，只有靠我自己。我觉得每一个人的成长，其实无论别人给你说些什么，你读到什么书都没有用，必须自己全经历过才可以。那几年朴树会趁自己状态还不错的时候赶紧去看看自己的父母，他说让他们，也就是他的父母，看见你还人模狗样的。直到去年，朴树才告诉自己的家人，自己在前些年到底都经历了些什么。这个时间想要送上这首歌曲，妈妈，我生命 在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我们一起来听朴树，继续要跟各位一起来分享这首《白桦林》。 静静的村庄飘着白的雪，阴霾的天空下各自飞翔。白桦树刻着那两个名字，他们发誓相爱用尽这一生。有一天战火烧到了家乡，有鸽子在飞翔，谁来证明那些没有墓碑的爱情和生命？雪依然在下，那村庄依然安详，年轻的人们消失在白桦林，噩耗声传来在那个午后，心上人战死在远方沙场。他默默来到那片白桦林，望眼欲穿的每天守在那里。有鸽子在飞翔，谁来证明那些没有墓碑的爱情和生命？雪依然在下，那村庄依然安详，年轻的人们消失在白桦林，长长的路呀就要到尽头。 树的白桦林，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有没有看过那一期朴树的访谈节目，或者说前面我的节目你有仔细听。有人在网络当中说朴树的那些经历让人想起了高更，那位曾和梵高先生一起住在法国阿尔勒小村庄的画家。他一生特立独行，近乎疯狂地追逐他所热爱的艺术，并愿意为自己的艺术忍受痛苦。毛姆以他为原型创作了《月亮与六便士》，认为他胆敢成为别人眼中不可理喻的疯子，执迷不悟的傻子，冷酷无情的负心汉，只为不负内心的热情和理想。他说朴树和高更一样，他们都曾因为疾病的折磨而体验到了极致的人生，都具有让人又爱又恨的强烈个性，都不惜一切代价想要去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都愿意让自己整个生命变成两头都在燃烧的蜡烛，认为自己追逐的东西比他们的生命更为重要。高更一直在追求他骨子里的那个原始感，而朴树这些也是他正在追求的。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我觉得在近些年 让人耳前一亮的另外一支音乐作品，在木星。 呀呀君归来，呀呀君归来，呀呀带历经沧海，也带阅尽悲欢，心方卷之帆。君一尘满面，无敌满身，豪歌白发迷途人。今日归来不晚，彩霞灼满天，明月做烛台。 上明月，谁听江声浩荡。 这是来自于朴树所演唱的《在木星》。朴树说，从小我们接受的教育就是我们要去思考，我们不应该去感受。其实恰恰相反，能感受的那个自己才是真正的自己，你去思考的那个不是，那个思考是后天的这个世界赋予你的，但是他们只是我们谋生的工具而已。喜不喜欢，高不高兴，对事情本能的反应能力才应该是我们原来的样子。创作对于朴树而言，正是把思考那部分扔掉，让他本能的去做。朴树经常怀疑自己，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够有才华，经常觉得自己一塌糊涂。所以朴树 在那一期访谈节目当中说，他自己是一个特没有自信的人。而上小学的时候，老师就说朴树的思想状态就是太过复杂，想得太多了。可能也是因为从小，他就是因为想得太多，才走上了音乐创作之路，不是吗？但愿未来他还可以创作更多更好的音乐作品。今天节目最后来听这首《那些花儿》。好像这期节目也没完全把朴树的歌听完，对不对？如果可以，明天我们再来听朴树。好，歌声当中我们说再见，拜拜。